今日是2021年10月8日，法必被还押的第395日。今朝三号风球啊，横风横雨，荔枝角探访的人流相对都比较少。今日咧就是法必当然街坊 L 姐同 M 姐结伴探访，佢哋9:30就去到登记啦，随即咧就可以入去探访等候室。雨势一直好大，行到过去都已经湿咗一半身啦。不过都好好彩噶啦，条路冇水浸。等候室今日好多位坐，少咗平日嗰种热闹繁嚣。但是一到落雨都会滴水，今日已经不算严重的了，只是物资房门口放了两个桶装天花板的滴水啫。咦，古董饮水机原来都换了个比较新净的喎。他们今日带了两本水彩画书入去给快必，但是其中一本因为有教画人体写生有露点啊，所以呢就不入得喎。画书变成三级书都几搞笑啊。入完书他们就坐低叫 number 啦。雨水打在楼顶，滴滴答答的声好频密又好清晰。平时登记处的白衫姐姐今日在等候室负责嗌咪，相信她已经习惯了嗌咪的繁重工作，现在嗌得大声清晰又流利。10:05已经听到叫 number 了，真的打风都没那么快。快必呢今日就在7号窗，街坊 L 和 M 要走去中间，见到快必已经坐低咗啦，笑容灿烂咁同佢哋挥手。快必今日好精神啊！佢话打风凉啲，当然好瞓啲啦。喺房嗰度会听到外面啲风缝缝声，打风有好有唔好嘅，因为打风今朝冇得放风，佢都有喺自己私家仓度继续运动，一啲都冇松懈噶。打风嘅好处咧，就系楼下嘅球场冇人打波，所以清静好多。快必就说原来大鹏的囚友放风的时候不是上天台，是在地下有一个篮球场，这么大的操场给他们打篮球或者排球的，要轮队的。荔枝角可能地方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就没得踢足球，他都是经过走廊望出窗口的时候见到，他笑着地说，乜原来外面的人都不知道里面的情况，其实大家对监狱的印象都可能是看戏看回来的啫。快必话睇到报纸，差佬加强打击走私，好劲喎！检获咗超过2亿嘅走私品，仲捉到成个人咁多添。佢话查实都唔使捉走私客啦，搞到个女警死埋几惨啊！其实香港同大陆都已经一家亲啊嘛，大湾区啊、前海啊，而家新香港啊，唔应该再有走私呢个概念噶啦，将啲警力集中啲，净系搞好国安法咪得咯。街坊都笑住咁点头，又啱喎。香港属于大陆一部分噶嘛，点会话上海走私去北京嘅啫？东拉西扯，佢哋倾下倾下就够钟啦。认识咗几年，街坊 L 同 M 都好唔舍得快必，但系见到佢仍然系咁积极同埋开朗，都比较安心。最后大家都举起拳头，为快必加油啦！快必亦都喺度回复一下大家嘅来信，如果未复到你嘅话咧，千祈唔好见怪喎。狮子，你寄嚟嘅狮子生活频道好正啊！唔单止有字，仲有自己画嘅画，好 like 啊！尤其系 share 咗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剧场版嘅消息，我觉得呢套漫画好深啊！我想了解一下，但系好多次都中途放弃。乜原来作者庵野秀明之前做过宫崎骏嘅助手咩？下次来信请指教我多啲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嘅嘢啊！加路，9月初的信我9月尾终于收到了，当我回复的时候相信都有一段日子了，可能寄了去木星啦，可以问一下 Tesla 和 Amazon 的老细。哈哈，你问我为什么有些人什么都信，而有些人就什么都不信，你可以看下田立克的信仰的力量啊，里面就有答案的啦。布汤妈妈，你寄来的信打这么多字，如果不用口讲的话会很浪费时间啊，感谢你，我都想起煲汤给我喝的妈妈，这个时候最好就是煲苹果雪梨南北杏瘦肉，有两声咳的话就煲龙利叶琵琶叶南北杏猪润瘦肉汤，清补凉都 OK 的。竹青，收到你的信，周星驰的电影对白我很 like 的，审死官和九品芝麻官我和其他政治犯交流，大家都捞乱了这两套，我都很同意你的分析啊。审死官高手过九品芝麻官，杜琪峰是高过王晶的，我估大家都同意啦。 動物全心術師動物路人甲，你下次寫信告訴我知道人移民如果不帶走他們的動物家人，那些動物家人心情怎樣平復啊？我認識一家三口去英國都帶了兩隻唐狗啊，他們對動物家人真的很好的。 Lolita， 原來你住那裡都有 Whole Food Marshall 和 Nordstrom Rack， 還有附近墨西哥佬的炸豬皮香味啊，我在冤獄中都會聞到廚房煮飯的味道，他們的炸魚炒蒜的味道我都會聞到，非常掛念另一個銀河系的家人和朋友。沿著湖邊跑步，有一架架的帆船，這個時間秋天送爽是人間好時節啊。解悶工廠妹特別想多謝你們，在過去一年一路都有寄些最 update 的東西給我看，除了你們之外，有一個叫 Olivia 和一個南丫島 Post Office Box 的朋友，他們都同你一樣記掛住我們在冤獄中的受難者，感謝大家。快必說收到信和回信的時候，每每都會想起一個聖經故事，那個故事是教人要回謝別人的好意，沒有一個人必然對自己好的，所以快必說愛每一個對他好的朋友。在邪惡掌權的時代，這一丁點小光會令人和自己都好過一些，對嗎？這幾天下雨啊，不出街在家裡的話，大家就寫信給快必啦，跟他分享有趣新鮮的東西啊。請你特別留意，來信請你寄去以下的郵箱：香港七姊妹郵政局郵政信箱60141號。請注意啊，不要寫收件人的名字，很重要的，千萬不要寫收件人的名字啊。如果你未寫信給快必的，就不要怕醜了，快點寫信給他，讓他知道你的所見所聞。快必等著你們的來信的，大家想寫給私叔的話都可以寄去以上的地址。除了35宗案，快必還背著14條文字獄的控罪，他在開往拔摩島的輪船上超過一年了，訴訟之旅漫長，需要大家點點滴滴的支持，所以請 subscribe 快必的 patron， 而且要多些 share 出去。大家不要忘記還有在赤柱的師叔啊，他的 patron 都需要你們的支持的，多謝了。